汉书卷八，宣帝纪第八。孝宣皇帝，武帝曾孙，立太子孙也。太子纳始良帝，生始皇孙。皇孙纳王夫人，生宣帝，号曰皇曾孙。生数月，早巫蛊氏。太子梁帝、皇孙、王夫人皆遇害，欲在太子传。曾孙虽在襁褓，犹作收系郡邸狱，而丙吉为廷尉监，置巫蛊于郡邸，连曾孙之无辜，使女徒复作淮阳赵征卿、魏长胡祖耕儒养，思己衣食，是欲甚有恩。巫蛊氏连岁不绝，至后元二年，武帝即往来长阳五座宫，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，上遣使者分条中都官狱系者，轻重皆杀之。内业者令郭壤夜至郡邸狱，即拒闭，使者不得入。曾孙赖吉得权，因遭大赦，即乃在曾孙送祖母始良帝家，欲在吉及外戚传。后有诏掖庭养事，上属籍宗正，时掖庭令张贺常侍立太子，思故旧恩，哀曾孙奉养甚谨，以私钱供给教书，既状未娶曝氏色夫徐广汉女。曾孙因依以广汉兄弟及祖母家史事，受师于东海附中翁，高才好学，然一喜游侠，斗鸡走马，俱至屡屡奸邪，励志得失，朔上下诸陵，周遍三府，常困于敛浊鲁中，游乐渡户之间，率常在下渡，时会朝请，设长安上官礼，身足下有毛，卧居硕有光耀，每买饼，所从买家者大寿，亦以是自怪。元平元年四月，昭帝崩，无嗣。大将军霍光请皇后征昌邑王。六月丙寅，王受皇帝喜寿，尊皇后曰皇太后。癸巳，光奏王贺淫乱，请废，欲在贺及光传。秋七月，光奏议曰：礼，人道亲亲，故尊祖，尊祖故敬宗，大宗无嗣，则知子孙贤者为嗣。孝武皇帝曾孙病疾，有诏掖庭养事，至今年十八，师授诗论语孝经，操性节俭，慈人爱人，可以似孝昭皇帝后，奉承祖宗，子万幸。奏可。遣宗正德至曾孙上官礼舍，喜目赐御府衣，太仆以灵列车奉迎曾孙，就其宗正府，更身入未央宫，献皇太后，封为阳武侯，已而群臣奉上喜寿，即皇帝位，谒高庙。八月己巳， 丞相敞薨。九月，大赦天下。十一月壬子，立皇后许氏，赐诸侯王以下金钱，至吏民、官寡孤独各有赐。皇太后归长乐宫，出至屯卫。本始元年春正月，募郡国吏民资百万以上洗平陵，遣使者持节找郡国二千担，仅牧养民而封德化。大将军光起守归政，上谦让委任焉，论定册功，一封大将军光万七千户，车骑将军光禄勋富平侯安氏万户。诏曰：故丞相安平侯长等居位守职，与大将军光、车骑将军安氏建议定策，以安宗庙，恭赏未加而薨。其一封长四子中及丞相杨平侯义、度辽将军平陵侯明友、前将军龙洛侯曾、太仆建平侯延年、太常仆侯昌、建义大夫宜春侯谭、当涂侯平、杜侯涂其堂、长信少府关内侯胜，一户各有赐，封御史大夫广明为昌水侯，后将军冲国为营平侯，大司农延年为阳城侯，少府乐成为元氏侯，光禄大夫谦为平丘侯。此又扶封德、典属国武、廷尉光、宗正德、大鸿胪贤、詹氏基、光禄大夫吉、京府都尉广汉，爵皆关内侯，得五十亿。夏四月庚午，地震，找内郡国举文学高地各一人。五月，凤凰及胶东千乘，赦天下，赐立二千担诸侯相，下至中都官宦吏六百担爵各有赐，自左更至五大夫，赐天下人爵各一级，孝者二级，女子百户牛酒，租税勿收。六月，诏曰：故皇太子在胡，未有好事，遂使辞其议事至元义，欲在太子传。秋七月，诏立燕腊王太子建为广阳王，立广陵王须少子弘为高密王。二年春，以水衡前为平陵，喜民起地宅。大司农阳城侯田延年有罪自杀。夏五月，诏曰：朕以渺身奉承祖宗，夙夜为念孝武皇帝功履仁义，选名将讨不服，匈奴远遁，凭低羌昆明南越，百蛮向风，款塞来饷，建太学，修郊寺，定征朔，写音律，封泰山，设轩房，福瑞应，宝鼎出，白林获，功德茂盛，不能尽宣，而庙月未称。其义奏，有司奏请宜加尊号。六月庚午，尊孝武庙为世宗庙， 奏圣德文史五行之五，天子世世献。五帝巡狩所幸之郡国，皆立庙，赐民爵一级，女子百户牛酒，匈奴朔亲边，有西伐乌孙。乌孙昆弥及公主因国使者上书，言昆弥颇发国精兵击匈奴，为天子哀怜，出兵以救公主。秋，大发兴调关东轻车锐卒，选郡国吏300担，抗谏袭骑射者皆从军。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，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军，云中太守田顺为虎牙将军，及度辽将军范明友、前将军韩增，凡五将军，兵150000计。校尉常惠、持节护乌孙兵，衔击匈奴。三年春正月癸亥，皇后许氏崩，戊辰，武将军师发长安。夏五月，军罢。祁连将军广明、虎牙将军顺有罪，下有司，皆自杀。校尉常惠将乌孙兵入匈奴右地，大克获，封列侯。大旱，郡国伤旱甚者，民无出租赋，三府民就建者，且无收市，近四年。六月己丑，丞相亦薨。四年春正月，诏曰：盖闻农者兴德之本也，今岁不登，以遣使者赈怠困乏，其令太官损善省宰，乐府减乐人，使归旧农业。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，上书入谷，书长安仓，助待贫民。民以车船载谷入关者，得无用传。三月乙卯，立皇后霍氏，赐丞相以下至郎吏从官，金钱帛各有疵，赦天下。下四月壬寅，郡国49地震，或山崩水出。诏曰：改灾异者，天地之戒也。朕承鸿业，奉宗庙，托于市民之上，未能和群生，乃者地震北海琅琊，坏祖宗庙，朕甚惧焉。丞相御史其与列侯中200担，博问经学之事，有以应变，辅朕之不待，无有所会。领三府太常、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，律令有可捐除以安百姓，调奏。被地震败坏甚者，勿收租赋。大赦天下，上以宗庙徽素服，比正殿5日。五月，凤凰及北海安丘淳于。秋，广川王吉有罪，废迁上庸，自杀。帝节元年春正月，有星备于西方。三月，甲郡国贫民田。夏六月，诏曰：盖闻姚亲九族以和万国，朕蒙遗德，奉承圣业，唯念宗室 属未尽而已罪绝。若有贤才改性劝善，复其属，使得自新。冬十一月，楚王延寿谋反，自杀。十二月癸亥会，日有食之。二年春三月庚午，大司马大将军光薨。诏曰：大司马大将军伯陆侯，素为孝武皇帝三十余年，辅孝昭皇帝十又余年，遭大难，公秉义，率三公诸侯九卿大夫顶万世册，以安宗庙，天下征戍，咸以康宁，功德茂盛，朕甚加之，复其后世，酬其爵邑，世事无有所欲，功如萧相国。夏四月，凤凰及鲁郡，群鸟从之，大赦天下。五月，光禄大夫平丘侯王谦有罪，下狱死。上使亲政事，又思报大将军功德，乃复使乐平侯山领尚书事，而令群臣得奏封事，以知下情。五日一听事，自丞相以下各奉旨奏事，以夫奏其言，考试功能。侍中、尚书功劳当迁，即有益善，后加赏赐。至于子孙，终不改易。书籍周密，品事备具，上下相安，莫有苟且之意也。三年春三月，诏曰：改为有功不赏，有罪不诛，虽唐虞，犹不能以化天下。今胶东相城，涝赖不怠，流民自占八万余口，至有一等。其至城中二千担，赐爵关内侯。又曰：鳏寡孤独，高年贫困之民，朕所怜也。前下诏贾公田待种时，其家赐鳏寡孤独高年伯二千担言教吏仅侍御，无令失职。令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可亲民者。夏四月戊申，立皇太子，大赦天下，赐御史大夫爵关内侯，中二千担爵右庶长，天下当为富厚者爵一级，赐广陵王黄金千金，诸侯王十五人黄金各百斤，列侯在国者八十七人黄金各二十斤。冬十月，诏曰：乃者九月人身地震，震甚巨焉，有能真震过失，及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事，以匡朕之不怠，无会有私。朕既不得，不能复远，是以边境屯戍未息，今复赤兵重屯，久劳百姓，非所以随天下也。其罢车骑将军、右将军屯兵。又诏：持欲未欲性者，假与贫民，郡国公馆勿复修治，流民还归者，假公田待种时，且勿算事。十一月，诏曰：朕既不怠，岛民不明，反侧陈兴， 念虑万方，不忘源源，唯恐修先帝圣德，故并举贤良方正，以亲万姓，历载真姿。然而俗话缺焉，传曰：孝悌也者，其为人之本愚。其令郡国举孝悌有幸义闻于乡里者各一人。十二月，出自廷尉平四人，至六千担，省文山郡，并属。四年春二月，封外祖母为博平君。故赞侯萧何曾孙建士为侯。诏曰：岛民以孝，则天下顺。今百姓或遭摧叠凶灾，而立尧氏使不得葬，伤孝子之心，朕甚怜之。自今诸有大父母父母丧者，勿尧氏，使得收敛送终，尽其子道。下五月，诏曰：父子之亲，夫妇之道，天性也。虽有患祸，有蒙死而存之，诚爱结于心，仁厚之至也，岂能为之哉？自今子守逆父母，妻逆夫，孙逆大父母，皆勿作。其父母逆子，夫逆妻，大父母逆孙，罪殊死，皆上请廷尉以闻。立广川惠王孙文为广川王。秋七月，大司马霍与谋反，诏曰：乃者东知事令史张涉使魏郡侯李靖保灌阳侯霍云谋为大逆，朕以大将军故义而不扬，记其自心。今大司马伯禄侯宇与母宣城侯夫人显及从昆弟灌阳侯云、乐平侯山诸姊妹婿、度辽将军范明友、长信少府邓广汉、中郎将任胜、冀都尉赵平、长安男子冯殷等谋为大逆，显前右使女侍医淳于衍进要杀公哀后，谋独太子，欲危宗庙，逆乱不道，贤服其孤，诸为祸事所挂物未发觉在立者，皆赦除之。八月己酉，皇后霍氏废。九月，诏曰：朕为百姓失职不善，遣使者巡行郡国，问民所疾苦，力或营私烦扰，不顾绝救，朕甚悯之。今年郡国颇被水灾，以朕待言民之时，而价贤贵，众庶众困，其减天下严价。又曰：令甲死者不可生，行者不可惜，此先帝之所重而力未称，今细者或以略孤，若饥寒于死狱中，何用心逆人道也？朕甚痛之。其令郡国遂上细求，以略吃若于死者所作明献举礼，丞相御史可殿罪以闻。十二月，清河王年有罪，废迁房陵。元康元年春，以度东原上为初陵， 更名杜宪为杜陵，徙丞相、将军、列侯，立二千石，资百万者杜陵。三月，诏曰：乃者凤凰及泰山陈留，甘露降未央宫，朕未能彰先帝修烈，协宁百姓，承天顺地，调序四时，获蒙嘉瑞，赐资止服，夙夜兢兢，靡有交色，内省非懈，永为往极，殊不云乎？凤凰来仪，树衣陨邪，其摄天下图，赐秦氏立中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爵，自中郎吏至五大夫，左使以上二级，民一级，女子百户牛酒，加赐鳏寡孤独三老孝悌力田帛，所赈贷勿收。下五月，立皇考庙，以凤鸣园户为凤鸣县，赴高皇帝功臣将侯周勃等136人家子孙，令奉祭祀，事事勿绝，其无嗣者复其次。秋八月，诏曰：朕不明六艺，寓于大道，是以阴阳风雨为时，其博举利民，决身修正，通文学，明于先王之术，宣究其义者，各二人，中二千石各一人。冬，至建章卫尉。二年春正月，诏曰：书云，文王作罚，行资无赦，谨立修身奉法，未有能趁朕意，朕甚悯焉。其赦天下，与士大夫励精更始。二月乙丑，立皇后王氏，赐丞相以下至郎从官，前伯各有赐。三月，以凤凰甘露降级，赐天下吏爵二级，民一级，女子百户牛酒，鳏寡孤独高年伯。下五月，诏曰：欲者万民之命，所以尽报止邪，养育群生也，能使生者不怨，死者不恨，则可谓文吏矣。今则不然，用法或持巧心，犀虑二端，深浅不平，增辞是非，以成其罪，奏不如实，上亦无由之，此朕之不明，吏之不称，四方黎民将何养哉？二千石各察官署，勿用此人，吏勿平法，或善兴徭役，是除传，称过使客，越职于法，以取名誉，譬由建薄兵以待白日，岂不待哉？今天下颇备极易之灾，朕甚悯之，其令郡国备灾甚者，无出今年租赋。又曰：闻古天子之名，难知而易会也，今百姓多上书处会以犯罪者，朕甚怜之，其更会寻，主处会在令前者，赦之。冬，京兆尹赵广汉有罪，腰斩。 三年春，以神阙朔及泰山，赐诸侯王、丞相、将军、列侯2000担金，郎从官伯各有疵，赐天下吏爵2级，民1级，女子百户牛酒，鳏寡孤独高年伯。三月，诏曰：盖闻相有罪，顺封之，骨肉之亲，灿而不疏。其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。又曰：朕微渺时，御史大夫丙吉、中郎将史增、史玄、长乐卫尉许顺、侍中光禄大夫许延寿，皆与朕有旧恩，即故叶廷令张贺辅导朕功，修文学经术，恩惠卓异，绝功冒焉，师不云乎？无德不报。封贺所子弟子侍中、中郎将彭祖为阳都侯，追赐贺氏曰阳都哀侯，即增、玄、顺、延寿皆为列侯。故人下至郡抵御复作，常有阿宝之功，接受官禄田宅财物，各以恩深浅报之。夏六月，诏曰：前年夏，神阙及雍，今春，五色鸟以万数飞过蜀县，翱翔而舞，欲及未下，其令三府无得以春夏摘巢探卵，弹射飞鸟，俱为令。立皇子钦为淮阳王。四年春正月，诏曰：朕为耆老之人，发齿堕落，血气衰微，亦无暴虐之心，仅获离文法，居职灵语，不忠天命，朕甚怜之。自今以来，诸年80以上，非诬告杀伤人，他皆误作。遣太中大夫强等12人巡行天下，存问官寡，览官风俗，查吏治得失，举茂才议论之事。二月，河东霍征时等谋反诛。三月，诏曰：乃者神阙无才，以万蜀及长乐、未央、北宫、高寝、甘泉、太治殿中及上林苑，朕之不待，寡于德厚，屡获嘉祥，非朕之任。其次天下吏爵2级，民1级，女子百户牛酒，加赐三老孝悌吏田帛人2匹，鳏寡孤独各1匹。秋八月，此故有扶风尹翁归子黄金100斤，以奉其祭祀。又赐功臣敌后黄金人20斤。丙寅，大司马魏将军安世薨。毕年封古旦5钱。神阙元年春正月，行幸甘泉，交太治。三月，行幸河东，辞后土。诏曰：朕承宗庙，战战立立，为万世统，未逐绝礼。乃元康4年，甲骨玄纪降于郡国，神阙乃吉， 今之酒精产于含德殿铜池中，九真献其寿，南郡或白虎威凤为宝，朕之不明，朕于真物，赤公斋经，其为百姓。冬季大和，天气清静，神于五合，幸万岁公，神却降吉，朕之不得，俱不能任。其以五年为神阙元年，赐天下秦氏立爵二级，民一级，女子百户牛酒，鳏寡孤独高年薄，所赈贷物勿收，行所过无出田租。西羌反，法三府中都官徒持行，即应募赐妃涉事与林孤儿胡月季、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才官，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济事，羌济亦金城。下四月，遣后将军赵充国、强弩将军许延寿及西羌。六月，有星备于东方，即拜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羌将军，与两将军并进。诏曰：军旅铺路，转输烦劳，其令诸侯王列侯蛮夷王侯军长当朝二年者，皆无朝。秋，此故大司农朱义子黄金百斤以奉祭祀。后将军充国言屯田之计，于在充国传。二年春二月，诏曰：乃者正月乙丑，凤凰甘露降及京师，群鸟从以万数，朕之不得，屡获天福，知事不待，其赦天下。下五月，羌虏降服，斩其首恶大侯杨玉求非首，至金城蜀国以楚降羌。秋，匈奴日逐王先贤禅将人众万余来降，使都护西域冀都尉郑吉迎日逐，破车师，皆封列侯。九月，司隶校尉葛宽饶有罪，下有司自杀。匈奴单于遣明王奉献，贺正月使和亲。三年春，起乐游苑。三月丙午，丞相相薨。秋八月，诏曰：吏不廉平，则治道衰。今小吏皆秦氏，而俸禄薄，欲其无亲于百姓，难矣。其义吏百旦以下俸十五。四年春二月，诏曰：乃者凤凰甘露降及京师，嘉瑞并献，修兴太一武帝后土之祠，其为百姓蒙止服，鸾凤万举，飞览翱翔，即止于旁，斋戒之目神光显著，剑唱之息神光交错，或降于天，或登于地，或从四方来集于坛，上帝嘉祥，海内成福，其赦天下，赐民爵一级，女子百户牛酒，鳏寡孤独高年薄。下四月， 颍川太守黄霸以致姓游邑，至中二千担，赐爵关内侯，黄金百斤，及颍川吏民有姓邑者爵，人二级，吏田一级，真父顺女伯，领内郡国举贤良可亲民者各一人。五月，匈奴单于遣弟忽留若王胜之来朝。冬十月，凤凰十一即杜陵。十一月，河南太守严延年有罪弃世。十二月，凤凰即上林。五凤元年春正月，行幸甘泉，交太治。皇太子冠，皇太后赐丞相将军列侯，中二千担帛，人百匹，大夫人八十匹，夫人六十匹，又赐列侯四子爵五大夫，男子为父后者爵一级。下设图作杜陵者。冬十二月已有朔，日有食之。左平邑韩延寿有罪弃世。二年春三月，行幸雍辞武志。夏四月己丑，大司马车骑将军曾薨。秋八月，诏曰：夫婚姻之礼，人伦之大者也，九十之会所以行礼乐也。今郡国二千担，或善为苛尽，晋民嫁娶不得具九十相贺照，由是废乡党之礼，令民无所乐，非所以导民也。师不云乎？民之师德，干侯以谦，勿行苛政。冬十一月，匈奴忽速累单于率众来降，封为列侯。十二月，平通侯杨辉作前为光禄勋有罪，免为庶人，不悔过，愿望大逆不道，腰斩。三年春正月癸卯，丞相疾薨。三月，行幸河东，辞后土。诏曰：王者匈奴朔为边寇，百姓被其害，朕诚至尊，未能随定匈奴，须驴全渠单于请求和亲，并死。又贤王屠其堂戴笠，骨肉大臣立须驴全渠单于子为呼韩邪单于，击杀屠其堂。诸王并自立，分为五单于，更相攻击，死者以万数，畜产大号十八九，人民饥饿，相焚烧以求食，引大乖乱。单于焉知子孙昆弟及呼素累单于明王又依至资居渠当户以下，将众五万余人来降归义。单于称臣，使弟奉真朝贺正月，北边晏然，弥有兵革之势。朕赤公斋戒，交上帝辞后土，神光并现，或兴于谷，竹药斋公食幼于客，甘露降，神却急，以告有司，告辞上帝宗庙。三月辛丑，凤凰又及长乐宫东阙中树上，飞下纸地，文章五色，留十余刻， 利民并官，朕之不民，俱不能任，吕蒙嘉瑞，获兹止服，殊不云乎？虽修勿修，知事不殆。公卿大夫其序焉，兼天下口前，舍殊死以下，赐民爵一级，女子百户牛酒，大仆五日，加赐鳏寡孤独高年伯，至西河北地属国，以处匈奴降者。四年春正月，广陵王须有罪，自杀。匈奴单于称臣，遣弟陆离王入侍，以边塞无寇，减戍卒十二。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设长平仓，以及北边，省转曹，赐爵关内侯。夏四月辛丑会，日有食之。诏曰：皇天献义，以戒朕功，使朕之不殆，立之不称也。以遣使使者问民所疾苦，复遣丞相御史院二十四人巡行天下，举冤狱，查甚为苛尽深刻不改者。甘露元年春正月，行幸甘泉，交太治。匈奴呼韩邪单于遣子右贤王诸闾瞿塘入侍。二月丁巳，大司马车骑将军延寿薨。夏四月，黄龙献新封。丙申，太上皇庙火，甲辰，孝文庙火，赏素服五日。冬，匈奴单于遣弟左贤王来朝贺。二年春正月，立皇子敖为定陶王。诏曰：乃者凤凰甘露降吉，黄龙登星，李泉滂流，枯槁容貌，神光并现，贤寿真祥，其赦天下，减民算三十，赐诸侯王丞相将军列侯中二千担金钱各有赐，赐民爵一级，女子百户牛酒，鳏寡孤独高年伯。夏四月，遣护军都尉陆将兵击朱牙。秋九月，立皇子宇为东平王。冬十二月，行幸背阳宫主玉冠。匈奴呼韩邪单于款五元塞，愿奉国真朝三年正月。诏有司议，贤曰：圣王之治，师德行礼，先经师而后诸夏，先诸夏而后夷狄。诗云：率礼不悦，遂事既发，相土烈烈，海外有节。陛下圣德充塞天地，光备四表。匈奴单于向封牧邑，举国同心，奉真朝贺，自古谓之有也。单于非征朔所加，王者所克也。礼仪宜如诸侯王，称臣昧死再拜，未赐诸侯王下。诏曰：改闻武帝三王礼所不失，不及以正。今匈奴单于称北藩臣，朝正月，朕之不殆，德不能弘复，其以克礼待之，位在诸侯王上。三年春正月， 行性甘泉，矫泰治。匈奴呼韩邪单于，姬侯山来朝，赞夜称藩臣而不明，赐以喜寿、冠带、衣裳、安车四马、黄金锦绣增序。时有司导单于先行，就抵长安，宿长平，上自甘泉宿池阳宫，上登长平板，找单于无业，其左右当户之群皆列官，蛮夷军长王侯迎者数万人，家道镇。上登渭桥，咸称万岁。单于就邸，置酒见张公，享赐单于，官以珍宝。二月，单于罢归，遣长乐卫尉高昌侯中，车骑都尉昌、骑都尉虎，将万六千骑送单于。单于居木南，保光禄城，召北边镇古时，置之单于远遁，匈奴遂定。诏曰：乃者凤凰及新蔡，群鸟四面行列，皆向凤凰立，以万数。其次汝南太守伯白匹，新蔡长吏三老孝悌立田，鳏寡孤独各有疵，赐民爵二级，无出今年租。三月己丑，丞相罢薨，召诸儒讲五经同意，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意。上亲称制临爵焉，乃立梁丘邑大小夏侯尚书，古梁春秋博士。冬，乌孙公主来归。四年夏，广川王海洋有罪，废迁房陵。冬十月丁卯，未央宫宣室阁火。黄龙元年春正月，行性甘泉，矫泰治。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，礼赐如初。二月，单于归国。诏曰：盖闻上古之志，君臣同心，举措曲直，各得其所，是以上下合洽，海内康平，其德弗可及矣。朕既不明，朔深召公卿大夫，务行宽大，顺民所疾苦，将欲配三王之龙，明先帝之德也。今吏或以不尽奸邪为宽大，纵是有罪为不苛，或以酷恶为贤，皆失其中。奉诏宣化如此，岂不谬哉？方今天下少事，徭役绳减，兵革不动，而民多贫，盗贼不止，其咎安在？赏既不据文而已，勿为欺慢，以避其客。三公不以为意，朕将何任？诸请召省族徒自己者皆止。御史察祭部，以非使者按之，使真伪无相乱。三月，有幸备于王良阁道，入子宫。下四月，诏曰：举廉吏成欲得其真也，礼六百担为大夫，有罪先请，至路上通，足以效其贤才，自今以来无得举。冬十二月甲戌， 帝崩于未央宫。癸巳，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。赞曰：孝宣之治，信赏必罚，综合明实，正是文学法理之事，贤精其能。至于技巧工匠器械，自元成间显能及之，以足以之力趁其职，民安其业也。遭执匈奴乖乱，推亡固存，身危北夷，单于木易，其首称藩。恭光祖宗，业垂后嗣，可谓中兴，谋得殷宗周宣矣。